Piena d'allegria Thank you.

Ha ha ha! Oh! Is it queer? was blind, but now 欢迎收听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曹秀梅演唱的作品，舒伯特的圣母颂，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，亨特的歌剧里纳尔多中任我泪水长流，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当中帕米娜的咏叹调我感到，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啊，我想在这迷人的美梦中生活下去等作品。 Oh, Thank you.

Oh, Thank you.